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，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，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。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，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马友友演奏的专辑《热情快板》当中的音乐。这张以热情为中心的主旨的专辑，收录了由马友友亲自挑选的他个人从1978年到2005年间的11首最具代表性的录音作品。这些作品跨越了不同的音乐分类，但都含有了热情和浪漫的元素。为了使这张专辑更加完整，马友友坚持再回录音室，录制了5首之前从未发表过的作品，其中包括由著名的电影配乐家约翰·威廉姆斯亲自钢琴伴奏的改编自电影《艺伎回忆录》当中的音乐，还有与 Tango 钢琴家 Octavio Brunetta共同合作诠释了探戈大师皮亚佐拉最深沉的作品《孤独》等。想要见证马友友的音乐生涯，这张专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下面请您连续欣赏。